聽講佢就唔係咁，即係點講啊？唔信 哦，或者亂講嘢， 冇裝香， 哦， 冇裝香， 冇裝， 因為佢哋通常我哋爸爸啦，咁啊都會係上咗香， 係啊， 先會出場嘅， 係啊， 咁呢個規矩嚟， 係啊， 咁啊，就算好似近年啦，咁啲外國人啦，咁啊香港係做啲叫做 opera 或者啲表演嚟講咧，其實都會有陣時都會邀請我去教佢哋去拜神， 係咩？吓，佢哋信 啲舞台剧嗰啲，因为本身 local 嗰啲人就会信啦， 吓 咁，但系佢哋嚟讲咧，其实都好尊重嘅，因为佢知道入乡随俗啦，一嚟，第二样嘢就 系 话佢拜神咧，其实佢会觉得系真系有个效果，系会佢哋会做得顺利啲， 系呢个 系啦，咁啊试过，因为嗰个应该系我唔好似 cast 啊， 系 OK。系啦，佢嚟香港嗰阵时咧，佢试过有一次咧，有一场系唔拜嘅，第一场系唔拜，第二场咧先去拜。 哦， 系啦， 有原因， 有原因嘅， 发生咗啲嘢。 系啊，咁啊，发生咗啲乜嘢我就 唔好讲， 冇同我讲啦。 系啦，即系佢哋可能都唔知要拜啦，或者唔信啦， 唔信啦。 第一场就冇做到。 咁啊，总之有啲嘢棘棘下啦。咁啊，如果你话最棘嘅，有一年就有个大地产公司啦。咁，个大老细就信天主教，唔系信基督教。咁佢就唔想你啲盘啦。咁啊去拜神。咁但系 啲盤有咩意思？ 即系啲地盤嗰啲，咁啊唔想去拜神， 系 啊唔想去地拜。咁但系唔拜咧，啲人 出事， 有少少問題啦。跟住啲老神子就同佢講，不如等佢哋拜翻啦，係啦， 即係都尊重翻人哋 啦，公司津貼翻少少啦，咁啊，咁嗰啲事情先可以解決。咁所以有阵时我哋点都好啦，咁啊有阵时拜一拜都系心安理得，咁啊会好少少嘅。 即系有时又唔知你会喐到啲乜嘢咁样，咁佢哋又唔高兴，咁啊都系系咯，就俾人哋做一啲佢哋想做嘅嘢啫。我觉得都会系咁样啦。 系啊， 哇，都其实我真系第一次听阿师傅讲佢爸爸系啊，原来系大佬官啦，真系第一次听嘅。即系认识咗佢一段时间啦，所以今晚都可以再讲下吓，关于喺啲戏棚上面嘅嘢啦，或者你见到嘅所见所闻咁样啦。我翻嚟继续我哋再倾。 恐怖异事，潘少聪，1834997，1834997。 晚上11:32，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内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2: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雷暴。 大家乐，奖奖奖！而家奖者优惠升级，力乐入卡就得， 快啲嚟拎奶茶，立即开 app 攞奖！ 我 Gigi 都开咗啦， 受条款一束。 新城广播33周年 ，Be yourself, spark brightly， 做回自己，继续发亮。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善瑶，杨怡啊，祝新城广播33周年生日快乐。 Be yourself, always be yourself。 新城广播，我们有着无限可能。 8月24日，新城33周年台庆 show。 指定赞助最大金凤板丁饮品、李文商业中心、二想前 Money Bag、百佳、屈臣氏、丰泽、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屈臣氏蒸馏水。 旧款智能身份证就嚟失效啦！ 1970年或之后出生人士的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在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而1969年或之前出生人士的旧款智能身份证，就会在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记得在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前预约换证啦。 做得名胜古迹背后当然有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故事。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节目时段内会有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名胜古迹广播剧比赛环节，由一班中小学生透过普通话一边讲故事，一边带你游历名胜古迹。主持有我叶咏诗，仲会请嚟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嘅嘉宾点评解说普通话广播剧嘅精髓。 FM 九十九点七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继续有吴奇云师傅喺度啦，咁今晚会讲下七月十四嘅嘢啦。咁啊，头先刚啱咧就讲喺啲喺戏棚里边嘅所见所闻啦。哇，咁你都系都见证住呢啲历史嘅发展噶咯，真系。 叫做陪住爸爸周围去啦，咁啊去做戏啊。 咁佢会讲嗱禁忌啊，阿仔唔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即系一上个台就你见到我哋啲。老官化咗面，你唔好同佢讲嘢嗰啲，系咪有呢啲好多咁禁忌？ 讲嘢就冇嘅，咁因为始终我爸爸咧，其实就当然佢又唔系话好信嘅，咁反而佢嗰啲兄弟啦，或者系真系戏行里边嗰啲人咧，其实就相对上比较迷信啲啦，又或者真系佢哋见得多，咁都会系几信嘅，咁因为咧，始终嚟讲咧，有阵时做啲戏化即系我哋话化大花面 系 大花面嗰阵时咧，其实会有阵时真系有啲人叫做入戏又好，上身又好，会真系会变咗系第二个人嘅， 变咗嗰个神咯，就 系啊，会 包公啲唔可以乱讲嘢噶啦， 系啊系啊，咁有阵时佢一乱讲嘢啊，或者系你一斗佢咧，咁嗰啲人咧，其实系会变晒面嘅， 系 咁所以有阵时咧。佢哋去到除戏服嗰下呢咁有几转，即係真係去到夜晚黑嗰啲除戏服呢叫佢哋去上咗香先除。如果唔係呢就话除唔到。咁即係话其实有可能真係我哋话叫做上咗身。咁真係要叫做上个香先可以除到衫嘅。 即係好似一啲童身咁样啦， 係呀係呀， 意思 係 咁样啦。 係㗎，咁同埋就你因为佢哋本身嚟讲就而家我觉得真係都好多年冇睇戏。咁佢哋係真係叫做南派同北派呢个功夫其实一起去练嘅。咁你会见到呢，其实即係好似你都有，我諗你都有见过破地獄。 有。 係啦。咁破地獄呢咪转几个圈嘅。咁但係佢哋做戏呢，做六个大风尚呢其实有一场呢个动作啊或者动态呢其实都几类似。 就係咁转嘅都係。 係啦。因为佢哋係有一个大老官係会喺个墙上面呢係咁喺度扭花。咁即係好我之后其实我第一次见破地獄嗰陣时呢，其实我即时联想緊，其实係做緊大戏喎。因为呢场戏呢，点解做神功戏一定要有呢场呢就一嚟就係话封神二嚟呢其实即係话可以赶走啲唔好嘅嘢。咁同埋有几转啦咁都系做完破地獄嗰个大老官啦。返到嚟呢佢係要上咗香佢先可以除到衫。 咁、啊、我當然我都問過佢點解要上咗香先咧？佢話佢唔上香除咧，有陣時除唔到 嘅， 除唔到啊！ 我咁樣 係啊，除唔到件衫。 哦，吓、啊，即系可能系佢真系唔知系咪人神合一咗啦，系嘛？嗰、那个时间都， 因为嗰个老官都劲嘅吓，咁、哦、啊、嗯，当然即系啲细叔伯嚟嘅，咁、嗯、啊、嗯、真系由细睇到我大噶啦，咁、okay. 但系就佢听讲佢就容易上，即系容易俾嘢上身嘅，咁同埋都叫做早，即系叫早走嘅， 嗯， 啊咁啊，去到五啊零六啊岁就走咗噶，哦，啊咁啊，所以我唔肯定， 嗯， 系啦，咁啊，咁但系就佢，但佢就好容易请到神嘅， 嗯， 啊咁啊，佢后期咧都有去学道啊咁诸如此类，啊咁但系就本身去做戏嗰阵时咧，佢真系打个功夫咧，我会觉得真系佢仲劲过， 系咪？ 破地狱嗰啲 ，OK， 啊，因为破地狱就都会系转身啊诸如此类，佢系飞凌空嘅， 哇，咁犀利， 系啦， 哇，即系咁喺凌空嘅。就一夜咁， 佢系搭一下，跟住凌空两下，跟住搭一下，凌空两下， 系啦， 即系嗰啲小血， 明啊明，系啦，好犀利，谂到呢个画面都 系噶，咁啊，所以 转啊， 所以系啊，咁啊，所以六个大风尚好睇，咪哇，啲人咪拍晒手上啊，咁、 哦 嗯、但系就真系同破地狱好类似， 嗯，但系头先讲到话，即系呢啲神功戏咧，咁疫情嗰几年梗系就乜都冇晒啦，咁而家就开始陆续有翻噶啦，有翻啲嘅， 有嘅，咁啊，我系咯，咁啊，青衣有啦，连筲箕湾都有， 系 啊，咁啊，筲箕湾有一日十点几，十点几仲做紧， 系咪啊？ 系啊。 啱啱即系而家呢个时间， 系咪啊？ 咁、哦、 十点几都仲做紧，咁应该唔会做俾我哋睇啊？ 咪都可以嘅， 系啦。咁啊， 人神共乐， 系啦。因为筲箕湾咧，点解我会咁留意咧？筲箕湾咧有间城隍庙， 系 啊。咁我哋师傅教啦，咁啊，有阵时喺黄大仙求咗啲叫做唔好嘅签咧，都要去呢间城隍庙就会 化咗佢， 会准好多。 哦，即系啲嘢会完成好多 嘅，系啊系啊，即系你嗰啲唔好嘅嘢啊，要去揾呢间城隍庙啦， 系 筲箕湾嗰间， 林咪卖广告啊，即系师傅听翻嚟系咁样， 系啦系啦， 即系大家信唔信就自己决定啦，咁样啦，因为呢啲都系即系口耳相传， 系啦，咁啊都系师傅相传嘅啫， 系啊，口耳相传咁样啦， 系啦， 喂，咁嗱呢个七月咧，即系大家有多禁忌啊，就系头先话啊，即系好简单嗰啲讲啦，唔好向墙边啊， 系啊，唔好回头望啊， 唔好回头望啊， 唔好挂啲风铃啊。 即系听咗好多噶啦，即系你有冇觉得有一啲嘢真系咁多年，你都觉得哇呢、這个唔系乱讲噶，呢、這个真系我自己都会作为师傅都会守下噶，或者叫啲善信真系唔好咁有冇咧？ 嗱咁因为每年都系噶啦，咁你如果你话去到即系七月十四嗰日咧，其实真系尽量就少出啲夜街啦，系啦，咁啊除非有需要啦吓， 我哋翻紧工， 咁啊翻工就另一件事啦吓，啊咁同埋就真系嗰日嚟讲咧，因为始终点解会咁多啦吓，咁因为都系咁讲啫嘛，即系话如果好多人嗰日摆酒啊，请食饭啊，条街都会多人啲啊， 热闹啲 啊，咁所以嗰日咧，其实你会啲旧年，其实旧年我好明显嘅，好多街啊、暗角啊，其实都有人烧嘢，咁烧嘅时间咧，其实真系去到十一二点咧，都仲有人嘅， 系 啊，咁所以都会系多嘅。咁啊，同埋呢几年呢，其实就真係会去到未踏入七月呢，其实啲客人又好，啲朋友又好，都话俾我听，喂，好似 今年勁咗， 感覺到 感覺咗勁咗。咁啊，同埋有好多如果係真係比較敏感啲嘅，咁啊去到有啲位咧都暈下暈下。咁啊，所以盡量啦嚇，真係唔好太過夜啦。 但係而家你聽緊節目啊，喺屋企啊嗰啲就冇問題咯。 係啦， 或者車 最安全， 車冇問題。車而家揸爭車， 揸緊車就 小心啲， 小心啲，慢慢咁好安全咁翻屋企就算啦。咁啊，旁隔離左右有啲人同你 say hi 啊， 唔好理， 打招呼啊，唔好理咁多啦。 因為咧，我啱啱喺馬來西亞翻嚟咧。咁啊，佢哋都好着重呢，都系好多唐人噶嘛， 系 吓，咁佢哋都系有好多呢啲七月十四嘅或者七月节吓，鬼月嘅一啲文化咁样啦。咁佢哋真系原来咧系七月呢个月吓，唔好话十四啊，佢哋都大部分都唔出夜街噶。 系啊， 佢哋系真系惊噶， 佢哋系惊噶， 佢哋系觉得系真系，我唔会咁夜出街噶啦呢个月，你唔好叫我食饭啦咁样。 系啊，马拉人系会更加传统啲啊，佢哋 系啊，佢更加会觉得呢个月系即系我哋香港。诶，都信啲唔信啲啦，有啲人咁样系咪先？可能后生仔唔系好理咁样，但系佢哋个文化系重啲，真系惊啲噶， 惊噶。 咁所以我好我悭翻啦，啱啱嗰月啊，得啦，唔请你食饭啦，唔使夜晚出嚟食饭啦，得啦，心领啦咁样。原来咁，所以系啦，即系唔同嘅地方吓，对呢个节日咧都有唔同嘅感应嘅。好，我哋翻嚟继续有吴奇云师傅。 恐怖热线1834997183499718349971834997潘小聪，翻工好大压力，容易引致甩头发。原来年龄越大，甩头发嘅机会就会越嚟越高。最无助就系洗头、吹头、梳头都会甩头发。究竟有咩方法可以舒缓脱发问题？揾嚟搞穿之全身健康商谈室。嚟紧星期五上昼十点，揾嚟搞村村长黎莉，揾嚟专家讲解唔同健康问题。健康问题有得倾嘅。以上环节由乐敦赞助播出。Imagine 你讲嘢可以俾几万人听到，你有乜嘢想讲啊？ 买 EFF 啦，有你一个人肯听我讲嘢，都偷笑啦。 咁又唔好咁谂，要投身广播界，有机会啦。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合办嘅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就可以接受一班资深广播人嘅教导，学广播制作同埋沟通技巧。表现优秀嘅学员仲有实习机会噶。 咁我都即打31209988或者上 metroradio.com.hk/997睇详情先。 课程仲系持续进修基金认可，11月就开课噶啦。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理财家、 教育家、 生活家、 体育家、 艺术家、 娱乐家、 慈善家， 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覆盖不同领域。 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Metro 8 Family。 狮子山下， 坏女孩， 爱情陷阱， 我的亲爱， 千千阙歌， 舍不得你， 对你爱不如， 今生今世， 一起走过的日子。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 恐怖热线， 林师傅继续在我们今晚的恐怖热线啊，咁啊， 繼續都講下先啦，呢個鐘頭啊，嗰啲習俗上面嘅嘢啦。嗱，好多時咧，我哋都講下呢啲鬼故，從來都有噶啦。誒，燒家衣嘅時間咧，衰仔又衰喎，周圍走啊，周圍行啊，又唔識死啊，咁啊揼喺度揼啦。誒，燒緊嘢嘅時候咧，啲衣紙都未燒完啊，踩咗落去，類似咁樣啦。嗰啲芽菜豆腐又唔識死啊，行咗過去又執埋啲嘢食咁樣。跟住嗰晚就发烧啊咁样系咪啊师傅好多呢啲嘢啩 系啊都会多嘅咁啊嗱讲翻烧衣啦咁啊烧衣咧其实就系、是、我哋某程度嚟讲咧唔系烧烧下我中意撩嘅。 惊烧唔晒嘛，惊烧底嗰啲嘛， 系啦，咁咧，因为咧，我哋嚟讲咧，就唔尽量咧，真系唔好撩烂， 撩散佢， 撩烂啊，因为嘅意思咧，其实个烧衣咧，有阵时系一套套衫啊，或者系一份份嘅嘢嘅，咁你撩烂咗咧，其实真系撩烂咗件衫嘅，咁所以咧，我哋烧衣嚟讲咧，其实都系话搵嘢托一托佢啦，搵条铁啊，咁啊。托一托去啊， 俾啲空气落去啦， 搵啲空气咁啊，扇一扇去，咁去烧就好噶啦。即系如果你话有啲咪系咁料嘅，咁嗰啲其实就有啲先人收到咧，其实件衫系会烂噶。 我咪曾经有一个好经典嘅个案啦，即系嗰阵时候有人写文字嚟提供，就话咧佢个太太即系好后生嗰啲就走咗，咁佢就烧咗啲名牌嘅衫去俾佢。好啦，咁。跟住有人见到呢个女人呢就出现咗一间酒吧。咁啲人话咦点解呢个女人件衫件名牌子啊个膊头穿咗个窿嘅咁样。 对喇。 然后佢突然间諗返喔可能佢烧嘢嘅时候呢真係撩啊。 对呀。 所以阿太太收咗落去件名牌衫係穿咗个窿咁样。真係咁喎。 对呀真係会咁嘅。咁有啲好奇怪嘅因为本身你话信唔信都好啦。其实真係有班人呢佢哋係完全见到所有嘢嘅。咁啊好多时就係佢会话俾我哋听就係话啊你烧嘢其实烧得好呢其实佢哋会真係会收到个状态啊或者状况啊其实会好好嘅。咁啊咁当然啦你话啲芽菜豆腐啊咁样踩过去会发烧啊。 係咪啦有冇好多 咁呢个就真係冇乜考证嘅。咁但係喺地下執个包食呢咁肚痛呢咁就都好正常。 係啦污糟嘛大佬啊。 係啦咁所以呢啲就唔好做啦。咁但係咁我哋烧嘢嚟讲啦咁都会加多少少佛嘅愿力啊诸如此类咁都会係个过程嚟讲我哋会念下经等佢哋真係会收到囉。如果唔係平常咁我哋烧嘢俾佢啊或者係俾啲制品呢其实真係未必可以收到好多嘅。咁啊同埋就好多时嗰啲家衣又好点都好啦我哋都会求返土地公公。转交俾某一个人或者你指定嗰个人咁麻烦土地公公做信差咁就其实对方系会收得足啲嘅。 所以一定有份土地衣咁样。 係呀係呀咁所以观音衣啊土地衣啊呢啲基本要求啦。 咁除咗小朋友即係我个建议尽量就唔好带佢落去烧衣啦系咪 係呀一嚟危险啲啦。 危险又 玩火嘛。 又玩火陣间佢唔知踩到啲乜嘢。咁真係有呢啲 case 㗎嘛你应该。 都会有嘅有嘅有陣时就係佢会踩咗啲嘢跟住我哋查日脚咁样係喎佢得罪咗东南西北方啊咁要左右再拜多次。係啦。 又或者除咗小朋友之外有冇咩其他嘅情况之下唔係咁适宜去烧家衣啦譬如大肚婆得唔得有冇关系 咁我又觉得冇乜关系嘅因为有好多真係带住肚都会烧嘅。咁但係当然啦你话太夜呀或者太烟呀咁通常我建议都係叫佢唔好去啦搵屋企人去帮手啦。咁有啲就好坚持一定要自己做。咁但係做咗之后其实又出世咗个 BB 又好顺利。咁我又冇乜唔好嘅。 Okay. 但係尽量唔好囉。 另外嗰排如果真係唔系咁好运嘅，病住嘅咁样，但我又想坚持做啲功德俾啲游魂野鬼咁样，又怕唔怕咧？ 嗱，其实反而病咧， 系咯， 有阵时我哋都会叫佢烧嘢。 诶，等啲好兄弟帮下手 系啦。咁诶，咁有好多其实就系话反相反嚟讲，话俾我听啊，我叫佢烧完咗之后个病好翻咯。 哦， 反而调转。 唔系你嗰个系有目的去烧俾嗰个人嘛？但系而家系冇目，我哋系。周街烧 都系嘅，都系嘅，因为其实个心嚟讲，佢都系正常一个人咁去烧，都系俾冤亲债主啊，或者历代祖先啊，咁其实个结果咧，个话效果咧，其实对佢嚟讲都系好嘅。咁有好多即系迷信少少嘅，烧完咗之后真系可以中个彩票啊，赢咗场麻雀啊，都有唔少嘅， 都有嘅。不过我就意思系佢个气场差，咁你烧嘢嘅时候可能。好多周边嘅负能量走埋去，佢顶唔顺，会唔会咁样？ 呢个嚟讲就嗱，都会有容易有啲影响啦。咁但系因为烧咧，始终都我哋过火始终都会系有灯火啊，有阳气啊，其实反而系清咗里边嘅唔好嘅嘢嘅。咁如果佢有好有目的咁去烧嘅话咧，其实可以将个负能量咧，其实烧走咗嘅。系咯，我见嘅系相反，即系唔会话真系会差咗，反而会好咗咯。 系，但喺台湾咧有个文化就系咧，佢哋七月节啦，咁好多人喺即系住嗰啲大厦咁样，就会出张通告，就几时几时我哋落一齐楼下几多点，就大家去拜佢好兄弟噶啦。咁大家就每户咧都会将佢哋嘅食物咧就摆出嚟嘅。即系我买呢一袋，佢买呢袋咁啊，插住资料咁啊，呢袋系佢嘅，呢袋系佢，咁佢哋会买自己中意食嘅嘢噶。即系嗰啲零食啊。嗰啲脆口嘢呢就拎落去㗎喎。点解呢？原因佢哋係会攞返上屋企食嘅之后。但我哋香港係唔会有呢个文化㗎嘛。係咪先？你唔会俾好兄弟制完之后攞返屋企食㗎，你觉得点睇？ 因为呢都会有啲人其实都问嘅。咁係拜完咗之后食。得唔得呢？咁都有分嘅，咁睇下你拜祭乜嘢啦。咁如果你话祭街嘅，咁盡量都唔好啦。咁同埋就因为个传统上啦，咁如果你话攞啲烧肉啊、鸡啊咁去拜祭嗰啲呢，咁都我諗睇电视都拍到好多次啦，嗰啲嘢係舐过㗎嘛。 冇晒味㗎嘛。 係舐过㗎嘛，係咪咁食就冇所谓嘅，但你食人舐过嘅嘢你食唔食得落呢，咁係一件事啦。咁但所以台湾呢，其实佢哋拎返屋企嗰啲通常都係糖果嚟嘅。 嗰啲囉， 係啦，糖果嗰啲，即係唔會好似我哋廣東人咁 呢，唔係呢啲雞呀， 唔係啲雞呀， 豆腐芽菜， 唔係嗰啲嘅，咁因為佢哋個文化嚟講係拎啲糖呀嗰啲可以一包裝好嘅，咁其實亦都 OK 嘅。 但係佢哋個文化又係唔一樣啦，咁點解我哋要買豆腐芽菜，就係因為我哋會覺得佢哋食唔到嘛，係咪要食水飯，咁佢哋先即系吞到嘛，佢又唔系咁谂噶，我都要。 因为咧，传统上啦，因为本身嚟讲就阴灵咧，其实食落嘅嘢全部都会变晒火嘅，咁所以先要食啲水嘅嘢，用水去制衡个火，咁先会得嘅。咁但系佢哋嚟讲咧。其实又 另一个 concept 嚟嘅，咁啊，只不过系佢会将自己最中意嘅嘢俾咗众生，跟住众生拜完啦，佢又可以拎翻去，即系话攞翻个福报俾翻自己，攞翻个好运。咁两个都系一个传统嘅文化啦，咁佢哋觉得做咗呢件事之后好嘅，咁其实都觉得 OK 嘅。 所以你冇话啱唔啱嘅呢样嘢，因为喺每个地方有唔同嘅一种嘅文化概念，咁走咗嗰啲灵体吓，嗰啲先人。都系依照翻呢啲概念嘅啫嘛，因为佢哋前生都系人嚟嘅啫，系咪？之前都系人，咁所以佢哋用啱嘅嘢，咪继续觉得系啱咯。 系啦， 咁我哋觉得唔系应该拜呢啲嘅，唔应该攞嘅，咁我哋一路沿用呢样嘢。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点样做真系冇所谓，有心就得噶啦。 啊，真系嘅，有心，我知你制过我啦，我又保护你啦，咁样咯。 系啦， 好呢节仲有一个问题先，系咪烧家衣唔可以停嘅咧？一烧唔知烧又系烧三年，你唔可以停啊？咁有冇呢啲嘢？ 咁 基本上又冇嘅，咁但係就點解要攞三嘅數呢？其實我哋又話攞個陽嘅數同埋陰嘅數，天地人啊嘛，咁啊三嘅數，咁啊通常就都係三年為一個基礎啦， 係咁樣嘅， 係啦，佢哋三年為一個基數啦， 唔係話個靈體記得你，喂你做乜今年唔嚟啊？嗱你唔嚟我搞你，唔係咁噶， 唔係，即係話其實有好多唔好嘅福報咧，我哋都係揾用三嘅數嚟計嘅。 好，睇下大家今年计一计数啊，系咪个三呢个数？如果未够，听出年又继续咁样咯。如果够咗，觉得可以停一停咁样，都得嘅咁样。好，我哋都停一停先啊，翻嚟第二个钟头见。 一八三四九九七， 一八三四九九七， 恐怖热线潘少聪。